周一的开场曲，能随心情来听歌。在过去的一年，这首歌频繁出现在各处音乐节的现场，而直到年末他才出了正式的 demo 版本。最喜欢里面的一句话就是能随悲喜来取舍，开心就大声笑，难过就戴上耳机听歌咯。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欢迎你随心情来听歌，把你此时此刻的想法分享给我。微信公众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节目的具体互动方式。铿锵玫瑰，林忆莲。 想一想一 铿锵玫瑰，林忆莲自己作曲的歌。我上周在节目里面放李宗盛的时候，我说正在看一段故事，看完和你分享。其实那段故事里面写的就是林忆莲。林忆莲有很多面是我们不太了解的，比如说她的乐器非常精通，特别是钢琴，比如说她的油画非常好，还有穿着，还有为人相处。当然最大的亮点就是林忆莲做菜，她的厨艺非常的好。那时候如果说谁能被林忆莲请到家里面说吃一碗自己包的馄饨，哇，那简直是至上的荣幸了。为什么说到她的厨艺好呢？因为这和我在上周刚刚看完的一段故事有关。有段时间张信哲经常去加拿大找李宗盛录音，然后白天录得累了，两个人到下河就去外面去抓螃蟹去。林忆莲这时候干嘛？在家里面会做一大桌子菜，三个人的晚餐，他、李宗盛、张信哲。而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和他们三个人有关。这是当年李宗盛写给张信哲的一首歌，也是在那段时间他对林忆莲心生欢喜的时候。1993，我是真的爱你。 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对爱情莫名的恐惧，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我处处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从此为爱受委屈，不能再躲避，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我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我想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我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也许是我太心急，竟然没发现你眼里的犹豫，只是你又何必狠心将一切都抹去，绝情飘然远离，连道别的话也没有一句，请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让我随你去，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爱你。 喜欢这首歌这么多年，知道是谁唱的，知道是谁写的，但是对于这首歌究竟是写给谁的，我一直是后知后觉。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Best. You can be the King Kong banging on your chest. You can beat the world. You can beat the war. You can talk the guy go banging on his door. You can throw your hands up. You can beat the clock.、Yeah. You can move a mountain. You can break rocks. You can be a master. Don't wait for luck. Dedicate yourself and you go find yourself. Standing in the hall.You can run the mile. You can walk straight through hell with a smile. You can be the hero. You can get the gold. Breaking all the records they thought never could be broke. Yeah, do it for your people. Do it for your pride. And you're never gonna know if you never even try. Do it for your country. Do it for your name. Cause there's gonna be a day when you're standing in the hall of fame. Yeah. And the world.Politicians be preachers, be believers, be leaders, be astronauts, be champions, be truth seekers, be students, be teachers, be politicians, be preachers, be believers, be leaders, be astronauts, be champions. 再冷静的人都要在这一刻跳起来，能量爆棚，依旧相信四个字，那就是绝不放弃。至于结果，真的结果怎么样不重要，而在这条路上你看到什么，你做过什么，遗憾什么，这些才是真真切切的。三九天体感温度是最低的，所以我们更期待万物复苏的感觉。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把你的心情分享给我，通过手机找到微信的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节目的一个具体的互动方式。别忘了，我们下半时段节目当中是半小时的感动都是属于你的有声来信环节，让我们在这些信里面共同期待春天的感觉。 满天惊醒了城，瞬间褪去了苍白的脸，空气之中夹杂着一丝爱的气味，混合了多情人的醉和 痴心人的泪。听音乐画面流完倒影河岸，是否这幸福已经峰回路转，终于在眼前。永恒的春天若有几分可能，就让我耗尽一生顽固地等，纵然到山穷水尽那一天，一生也不会有一点埋怨。甜蜜的誓言若能几句实现，就值得耗尽一生顽固。那情切难舍的思念，盛开在春天的每一个夜，等待凋谢。 春天没有进入冬天的时候，一直期待冬天，期待那种萧瑟的环境下一个人行走在路上的酷酷的感觉。而且冬天所有的体贴和关心都是体现得最为温暖的，但是到了冬天之后，又开始一天一天地盼望着春天，盼望着冬天过去，三九天过去，天气逐渐回暖。有声来信环节在我们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都是为你准备的，把你的此刻想法，你的心情，关于周一的想说的，还有想要听到的音乐，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在这里，你的声音和一首歌都会化作一封信，我们通过节目把它投向更远的地方。下半时段等你来一起来听。 我闻到初春的味道，那如同儿时梦境新鲜的芬芳，也尝到思念的苦涩。这回望远方秋雨般无意的萧索，哦，心爱的人啊，是否还记得我的惦念，我的忧愁和挣扎？你知不知道，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啊，总是这样这样无助安放。

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的雪花飘落，但由于水汽条件不好，本市城区依然不会有降雪天气，城区较适宜交通出行。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晴，东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气温是-5度到2度，川阴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为爱巡回演唱会《我的故事他的歌》首场成都站昨天开场，蔡依林、黄丽玲、黄绮珊、戴佩妮、彭佳慧等多位女歌手受邀齐聚，以各色音乐风格展现女性独特魅力，并邀请黄子佼现场主持。本场演唱会，蔡依林表演了全新单曲《什么什么》和大艺术家，动感旋律、魔性舞蹈充斥着浓郁的蔡氏风格。黄绮珊以一首《Safari》开场，干净利落的曲风，直白洒脱的歌词，展现女性独立新主张。黄丽玲则带来另一番音乐体验，一直走、未单身、失恋、无罪、给我一个忘记的理由，四首情歌串烧，曲曲动人，扣人心扉。戴佩妮的《辛德瑞拉》、街角的祝福、怎样，多元曲风展现多面。彭佳慧则带来《相见恨晚》、我想念我自己、敲敲我的头、走在红毯那一天，四首情歌连唱，在情歌中回归心灵平静的彼岸。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你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下半时段是我们的有声来信环节。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首先来拆开今天节目当中有声来信环节的第一封来信，听听他有什么要说的。 你好，我是一名刚刚参加完研究生考试的大学生，平时在课余时间也一直听咱们台里的节目。今天呢，我想点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做《追梦赤子心》，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自己，还有那些和我一样刚刚参加完研究生考试的战友们。希望我们可以取得理想的成绩，梦想成真，收获成功与希望。考研是一条自己选择的非常艰难的道路，那在这条道路上，我相信每一位同学都有或多或少的收获，所以现在不论结果如何，都希望我们可以像歌词里说的那样，为了心中的美好不妥协，直到变老。 从他刚才的声音当中听到了有一点感觉，是正说着想到了可能自己当时在复习考研准备的那个阶段的时候，那些比较艰辛比较辛苦的阶段嘛。一个今年考研结束等待成绩的小伙伴 刚才在节目当中给自己还有今年一起参加考研的人点了一首歌曲《追梦赤子心》，我相信这应该是很多很多在每一天的熬夜复习当中都喜欢频繁听到的一首歌。而什么样的歌是这个时候最不愿意听的呢？你知道吗？刘欢的《从头再来》。你放心，我肯定不会放错的。《追梦赤子心》Gala 这首歌送给所有坚持梦想、坚持热血的人。 多少人喜欢在 KTV 里面唱这首歌，唱的都是心里面不同的心酸。有过凌晨三点熬夜复习的状态，也有过连续几天睡不着觉一直在忙碌的状态，但我相信可能还有更多的人的经历会比我刚才说到的还要更加的艰辛。现在想起来回头看看，自己有几分力就用几分力把它用满，至于剩下的结果就真的不重要了。十年饮冰 难凉热血，这是这几天我反复想起的一句话。一起来拆开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封有声来信。 播一首歌曲啊，祝他们两个万事如意啊，心想事成，你永远都特别的快乐。 非常短的一段祝福，这位叫做三炮的小伙伴在微信后台留言告诉我说要给两位老师两位师友点播歌曲，但是他没说自己要点什么歌，只是单纯的说祝福万事如意，那就经典的祝福吧，张学友。 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为这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走继续游，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有缘就能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眼睛中流着笑容，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 当这个声音不再是通过那些录放机传出来，而是通过广播传出来的时候，就一下子想到了那时候的一些日子。我刚想到的是小时候踢球，会穿那种足球袜子嘛，很长，然后就会模仿电视里面的那些球星一样，把帽子穿得很高，甚至穿到大腿上，还是白色的，对。然后跟小伙伴们放学的时候约到一块踢球，去一个完全没有草的一个土地上去踢，那个场地真的很烂，那个球网球门真的是很破，大家的书包堆在一起又脏，但是真的好想回到那里，好想再跟他们踢一场球。我知道你也有很多话想说，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在这里找到我，你会和节目当中的他们一样，把你的声音还有一首歌曲做成一封信，在节目当中传给远方，让更多的人听到，把你的心情分享给别人。你可以匿名，也可以实名，也可以起一个你最近在用的 ID。 来拆开第三封来信，听听他的角度有些不一样。 爹妈，我想点一首肥皂君唱的万神记，这是2017年哔哩哔哩拜年季中的一首歌曲，以中国古代神话为主题的中文原创歌，里面唱到了很多关于中国古代神话的人物和他们的典故，光是听歌就可以想象出神话故事里面的场面，旋律很有气势，很好听，希望可以分享给每一位观众。 光是听歌就可以想象到神话故事里面的场面，这是来自我们的这位小伙伴叫做野马为我们在有声来信当中推荐的一首歌，一首原创歌曲《万神记》。这首歌也是我第一次听，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我们听听，换一种角度听听这首歌。 京车走了多长，望舒玉月去了何方，我上有银河下走大荒，十二楼春水江古诗坛唱，神话时代眨眼将去，这沉浪回浪前在后，他是我朝夕你的文章，英雄过往伙伴莫在浊气的花堂，但也在这山高海阔天地苍茫，年幼花光去青春只会来要死亡，中原上 画风清奇的一首歌曲《万神记》，来自我们的小伙伴野马的推荐。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这里不止好音乐。我想起来周末的时候跟大家推荐一篇长篇小说，这是我周末两天在路上看完的，陈永和写的《光禄坊三号》，它有一点点悬疑，然后有一点点禅意，其实更多的是那种很生活化的家长里短的一个剧情的推展，很有意思，不知道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可以看一看陈永和《光禄坊三号》。来拆开今天节目当中的第四封来信，也是最后一封，听听他在节目的尾声有什么声音要告诉我们，有什么故事要和我们分享。 你好，我是王小玲，我想点一首刘欢的《温情永远》给我的领导黄志明，我想给他说，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祝我的领导新的一年万事如意，工作顺利。 生活有点平淡。 王小玲给自己的领导点播了一首歌。 其实由于彼此太了解，觉得不够浪漫。时间吧，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忘了往日欢颜，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不愿再受情感，身边 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疲惫的时候有人点这样的一首歌，可能会心情舒畅。王小玲给自己的领导点播了这首歌曲，来自刘欢，温情永远。今天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到这里要跟你说一声再见了。如果说你想参加我们的有声来信环节，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把你的祝福告诉我，没有问题，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故事就可以了。明天下半时段有声来信，我等你来。